知道这些福利啊，应该怎么去获得它呀？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同学迎新会》。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面有一个我要投票的按钮啊，这个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这个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没错， 在这儿呢，我们俩再说一遍，我们俩叫什么？ 我们拉拉票好吧？我是一梦， 我是大左， 对， 再来一遍。 到时候我是一梦， 我是大左，再来一遍。 我是一梦， 够了，一会儿就下去了啊。 好， 对，大家可以投出你最喜欢的主持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如果现在已经进入直播间观看节目的小伙伴们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了。今儿主题好玩了。 是，而且今天我们没有请这个嘉宾，就是我们 两个。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主题不用请嘉宾。 对对对 对。 因为咱们俩特别的切合实际，你知道吗？ 可以这么说吧。 我就说咱们俩又是主持人又是嘉宾，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儿主题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 想 象力。想 象。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呢也是我们从网上看到的一个话题啊。 对。 这个贫穷 突然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先说一下大佐，你最近感觉你贫穷吗？ 我什么叫最近感觉贫穷吗？好像是我这一直就感觉自己很贫穷啊。 哦，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啊， 我觉得你还好。 我怎么可能还好呢？ 我看着你还好啊，你并没有很 每天吃土的我。 其实我们说这个贫穷啊，其实分，我觉得是应该是分两种，一个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个贫穷， 对， 一个呢就是我们腰包上的、这个、 物质上的贫穷。 对，物质上的贫穷， 我每天都处于精神富足物质贫穷的状态。 但你觉得这种状态你满意吗？ 我 不满意。 你这话说的，你就像你这个话就像在问这个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你人家一年就从这公司里边拿出1美元来象征性的代表一下工资，你问问他，你觉得你缺钱吗？你就好歹于这样问题问一样，你问我缺钱吗？缺呀。 那肯定是缺钱的。但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和大佐都是学生嘛，对，还是处于一个学生的一个时代，所以对于这个挣钱的这个概念呢，还不是 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是那么的明显。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都是东北的，然后来到异乡上学嘛，所以这个也是成年了，所以很少就是不太好意思管父母要钱了，就这个时候， 所以说一直很贫穷嘛。 对，所以说一直是很贫穷。 开玩笑啊，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这不单单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可能啊某些情况下在物质上咱们这腰包可能没那么的充足啊，或者你想干点什么呀，还得想一想这月工资够不够，是不是到月底了我能不能想买这件这 鞋呀、衣服 呀、衣服 呀 之类的，并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那个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怎么说呢？怎么说这想象力呢？ 对，其实这句话呢，源自于一个网络的流行词啊。这可能大家总这个在微信的朋友圈上经常刷，你会发现没事就会人会说这贫穷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给这个大神跪了跪了。 贫穷限制了很多。 对，贫穷确实限制了很多，但是限制了最大一点的就是想象力。今天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出现这么一个网络流行词啊？ 是的， 这该词呢常常是用来自嘲有钱人的世界，就是有钱人的生活，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这种的感觉。而且虽然是一种玩笑话，但是说到底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现实，会比较残忍。就是你比如说日常吃馒头的我们。就很难想象当年这个满汉全席的味道。 我现在吃馒头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 那满汉全席的味 道。是这样的一个想象是吗？ 蒸胸缸，蒸，各种蒸，对不对？ 各种蒸，对， 对吧？ 对， 因为没有尝过。你穿过最好的衣服就是我们俩现在这样，也就 可以 两三百块钱差不多了，是吧？这个也没法去理解那些就是身上穿着这个几十万的那种衣服服装啊之类的，这是没法去理解的。 对， 这个 其实这个词啊，它是来源也挺长时间了。其实之前有人提起过，但是真正作为这个网络流行语开始走红 呢，也是从最近才开始的。 哎，对，是因为之前这个范冰冰范爷，在被这李晨求婚的时候，跟晒了一下这个自己的 钻戒 ， 那大鸽子蛋， 这老大一大钻戒， 是啊， 然后就 跟个盘似的， 跟个盘似的，可还行。 是啊， 就是对，当时就有很多人啊，就是说这个这么大一颗钻戒戴在手上你方不方便呢，人家也甭管方不方便。 哎，对， 哎，结果这个范冰冰钻石的拆解视频瞬间的就打了当时很多网友的脸。原来这大戒指还能变形成一个小戒指，我们也不用去替他担心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单说的这个话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有点窄。有一点点窄，我们给它扩开说。扩开说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其实我现在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其实出门都不带零钱了。你没发现吗？ 发现了， 就身上就是多少钱都没有，就是现金，我指的是，但基本上都是用我们的手机。哎，你知道现在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网友吧，就说什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看到一个就是穿的特别整齐一小伙子啊，然后手里拿一块什么牌子，然后支付宝扫什么二维码，你知道吧，然后一脸笑嘻嘻的感觉，就是什么婚礼发喜糖的样子，时不时的就几个人掏出这个手机过去一扫，扫完就笑嘻嘻的离开。你知道怎么 你听懂了吗？ 我大概其听懂了。 是就是他举了一个牌子 啊， 就哎，几个人去扫， 就其他人去扫二维码， 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怎么太在意，就以为是个什么活动，直到就是这个人再去的时候又遇到了，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呢也是去扫了一下，竟然出来一个2.83块的一个红包， 就是大马路上去扫其他人的二维码，然后出了一个红包。 啊，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是这个人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嘛，就问他，就是哎，这是支付宝活动吗还是怎么着呢，然后说这个你领了红包呢，等下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付款就可以抵用 啊， 对，然后抵用自己就可以得到一个红包，就是互利共赢，都有赚钱。 哎，挺好的事儿。 这里买菜的人很多，然后领完红包马上就可以消费，所以一天下来这个红包的金额还是挺可观的。然后呢，他就给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去试验了一下。有一天呢，果然有就是有小几十块钱的收入。哎，是不是还挺好的？再一查呢，原来这个活动呢就已经进行了很久，想着当时呢就已经看过了，只是就是某一个商家搞活动几毛钱就关掉了，也难怪就是最近这么多就是收红包啊短信的这些这么多。还有就是他看见了那个在菜市场笑嘻嘻的一个小帅哥，然后就就是说哪个去菜市场的人会空手回来呢，当时他就想，然后这个领取的这个率呢还是特别的高，所以也不知道是这个贫穷限制了他的这个想象力呢，还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难怪发不了大财，当有钱赚的时候这个机会呢竟然是无数次的错过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啊，我明白了， 明白 你 这意思， 我明白了，这故事有点长啊，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有这么一哥们儿啊，站菜市场门口，这菜市场肯定有他们家产业， 对， 然后他就自掏腰包立了一二维码， 对， 然后每一个去菜市场买菜的人呢，都会去扫他这个二维码， 是的， 然后呢，久而久之去扫二维码的人也就多了， 对， 然后去菜市场买菜的人也就多了， 对，就这样 有付出也就有回报了， 对，互利共赢。 啊， 当抵用的这样抵用券的一个这样，然后所以这个人突然就发出了一个感慨，说哎呀，真是这个不是贫穷限，就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我自己的这个想象力，于是当有机会赚钱的时候别人都已经用过了，然后哎，感觉现在还挺难过的 一种想法啊， 是， 其实也是啊，这个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贫穷是不是限制了我们的 想象 力啊， 对， 这有一段子说小时候家里边穷，肚子饿了就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啊，有一次就看着天上云彩说，爸呀，你看那天上云像不像一大鸡腿儿？然后说不像，那说为啥呀爸爸，那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是一段子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作为今天主要说的东西呢？因为之前啊出过一个应该是 Tiffany 就是女生的一个奢侈品品牌，Tiffany 的品牌，它出了一个回形针。 回形针，哎，这我还不知道。天呀，你都这么关注啊？ 没有，它是被之前网上作为一条特别热门的一个消息出来的， 推出来了。 对对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幅图片啊，这个是啊，不是，哎，这是宝格丽出的啊，这个对啊。 好，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 Tiffany 这个一个最大的珠宝品牌， 哎， 珠宝商， 这就是咱那别针儿似的，这 一下就是一别针儿， 这跟我们，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们夹书啊什么的，夹纸啊都用这个， 没错没错，对，就是他当时出了一个这样价值连城的别针儿啊，然后这上了热搜之后呢，网友们纷纷表示，原来贫穷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为什么一家这么大的企业，一家这个奢华珠宝的公司会出现这样一个小的曲别针儿啊？对，其实这也是整个奢侈品大行业的一个冰山一角啊。今天呢，也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贫穷怎么样限制了我们这些穷人的想象力。 哎， 在那富人的社会里边，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是，但是我同时我也觉得，哎，你看，你是觉得这个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嗯， 但是你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但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他们也不一定就是懂我们。我觉得这个穷人可以打个引号啊，穷人可以打个引号。对， 就是有钱人并有钱人的社会不一定是那么的好玩， 对，不一定是那么的幸福和快乐，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个烦恼。 哎，对，这也确实是啊，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去思考一下。 对，就是其实人无完人嘛，你就像我们就是认识了很多的天才， 嗯， 比如说我们认识的就是很多的天才呀、奇才呀，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对，但是他们多少都是心理或者是身体上会有缺陷的， 没错啊， 是这 样子的。这个再把这话说回来，其实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些限制我们想象力的那种高端的物件啊。 嗯， 这刚刚说完了 Tiffany 出的那款回形针之后， 是， 然后就刚刚那个一下点漏嘴了，这个宝格丽又出现了， 是 另外一款回形针啊。这价值190欧元，约合1250块人民币。 对对对。 哎，除了 logo 还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你说一个是 Tiffany 的，一个是宝格丽的，除了 logo。 除了 logo， 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差不多，其实没什么区别。 对，所以啊，我就当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热词之后，而且它上了热搜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大的奢侈品品牌会出现这么多东西啊？而且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见到的这些东西， 对，它还出出来了， 嗯，而且价格不菲， 哎，这太不菲了，平时这个一毛钱两毛钱， 对，一个回形针能多少钱呢？一毛两毛的，对吧？对，这个比如我在发现了这俩回形针之后，然后突然之间就打开了我对新世界的大门。 新世界的大门。 对，我还发现了这个东西。 咦， 你知道这是啥吗？ 这不尺子吗？ 对， 嗯， 但是你知道这 挺老的一个尺子。 对，这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挺古老、挺古典的一个尺子， 90年代用的那个，对 吧？ 对对对。 对，就是咱们小前上学的时候用的那种尺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尺子是一个三件套，这有直尺。然后有这个 哎呦， 量那个度数的度数器啊，对吧？ 好怀念啊。 对，然后还有这直角尺。 直角尺。 你知道这仨尺子多少钱吗？ 啊， 价格不是很贵，450美金。 450美金。 对，三件套，大概这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尺子啊，是450美金，三件套只要1300元美金。 真的， 就是这合一块人民币10000多吧，就仨尺子。 哦，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对，所以啊，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吗？ 哎，不是，这是哪个牌子出的吗？还是限量版还是？ 对，这确实是一个牌子，这好像也是 Tiffany 的。 这是一个限量版的， 一个限量版的隔尺三件套，来自于 Tiffany。 我的天呀，如果有一天我有钱了，我一定要。 哎，如果有一天你有钱了，你会选择这样的东西？ 我不会啊。 为什么？ 你会吗？ 我也不会啊。 是啊，我就。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一个古代一哲人说的，叫做存在必合理。 对。 它既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就肯定一定会有人去买它。 有的人可能会收藏吧。 所以装作收藏用的话，价格会不会也太贵了？ 是，但是我 10000多块钱买3把尺子。 是，我就觉得在什么我们那个楼下呀，那小卖部啊，都能买。 又回到了小卖部是吗？ 是，又回到小卖部。 一毛钱的别针加3块钱的尺子， 是都可以在楼下小卖部买到的。 对，不仅仅有这东西，还有这个。 吸管，大家都见过吧？ 这个也很贵吗？ 这已经不能用很贵来形容了，这是三个镀金的吸管。 哦，那我就明白了。 对，这个价格都在200多美元以上，基本上都1000多块钱一根吸管。 好，我现在终于明白，贫穷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 嗯，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看到了很多比较特别平常的 东西。平常的东西，然后它居然可以卖到那么的贵。 对，这个真的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把这个话题跟大家列出来啊，这个不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答案，是我们想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就说，你看，格尺、曲别针、吸管、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可见到的东西，对吧？ 对， 就很普通、很常见，它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是？咱甭管说这个品牌效应吧，或者是各种名人效应也好，你打上一个大的 logo、大的标签之后，它会翻好几十倍的价格。 嗯、 但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效应，对，是 这 样的。 这也是 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哎， 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个留言啊、大家一直在进场，然后还不说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会跟你互动。 哎，没错啊，这个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贫穷为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也是一个网友跟我们分享的啊、就是说这2012年冬日的某一个深夜加班后呢，他和老板两个人啊，就是在这国贸路边瑟瑟发抖，然后这时候地铁呢已经停运了，你注意一下时间啊，是2012年。 好， 然后这想回家呢只能打出租车，但是那个时候的出租车啊，这个就是也少，然后那个也打不着，对吧、然后好不容易看着空车了呢，这个就是被其他人就劫走了， 整走了。 哎，对，然后当时他就和老板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能不能用这个手机发出打车请求，然后发送给附近的这些司机，然后让这司机看到之后就过来拉客，对吧？当时这老板就说，要是客人看到路边的车上车走了怎么办？那这司机不白跑了吗？然后这我就是说，这网友就说啊，这可以用信用评价体系来解决，司机与乘客双向评价，然后这俩哥们儿就这个问题就聊了起来。哎，对，然后这老板呢不断质疑，然后这个小职员呢就不断的提出方案，然后在这个构想里边啊，这个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来叫车，司机呢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终点来决定是否接单，然后这定位啊、导航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功能接入地图来，就是进入整个这个手机的系统里边，司机和乘客可以互相的评价。但是聊到最后，这两个人就想一想，这个你比如说这当发现这软件打不到车的时候，就当乘客发现软件打不到车，然后当这司机呢发现乘客又离自己太远了，我一个不需要，一个我不去拉，你这软件也就没有用处了。然后后来这俩人就把这个事儿淡淡的忘记了。 对，但是过了一年，对，然后有一家公司就成立了， 哎， 我们就都知道了这个了。 对， 当我们就是第一次知道这款软件的存在的时候，就特别好奇 它到底是怎么样把当时那个难题给解决掉的呢？ 对，就是答案只有两个字， 用钱。对，其实说真的啊，这个这家打车的公司，滴滴打的嘛， 对 吧？ 在它已经很普及了。 在它出现之后，我确实跟好多个当时公司的负责人，我也跟他聊过，就是这个司机我也聊过，乘客我也聊过。当时确实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潮流吧，就是说我公司去付钱给司机，然后你拉一单，我会给你多少多少多少的反馈，然后我这个公司呢又会给乘客很多的优惠券，你打车我会给你便宜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就是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当时这个软件确实不火， 对， 然后后来突然之间一下子就遍地 又开始火， 哪哪都是， 对，就是很火，而且期间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软件横空出世， 对， 让我们去选择，但最后我觉得还是这家公司胜了。 对，而且现在市面上基本上也只剩下现在这一家公司 了， 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上面来了啊，到底是不是贫穷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这个话题留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去思考一下啊。这个如果得出答案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啊。 没错， 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 漫游 嗨翻 天， 咱们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